根据李在北京让出文明市民爱心斑马线专项行动创建百个示范路口的工作安排，为帮助市民群众养成礼让守秩序的行为习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通行秩序。14号起，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联合有关部门，在北京市的46个路口开展礼让斑马线示范路口的试点活动。14号的下午，北京市的土地交易市场成交了顺义一宗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土地面积约为15公顷，项目建成后可为我市增加建筑规模约25万平方米的自住商品住房。 乌黑的发尾盘

爱我，你想我。如果你担心你没有怎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我知道的会很难受。我要你默默走，不回头，我会清楚明白你要的是什么，无需勉强的安慰我，说奇怪的理由。 也许有很多的流行歌是可以将音乐拆开了再次拼接，组合成千百首新的歌，因为那是公式，而伍佰的音乐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只有他的音乐处处流露出了独特的音乐才华。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泽林，在听歌的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经典969，也欢迎您通过微博微信的平台来找到我们。 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到对方心底敲一敲。

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手从来没有试过往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得跨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 Thank you.